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岛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升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江河的记忆慢慢回笼，自己仿佛有一段路是半昏迷中被拖着往前跑的，那种双脚在地上拖行的感觉过于强烈，以至于两条腿到现在还是酸麻不已，好像还摔了一回。为了印证自己的记忆没有出错，他掀开被子往上撸起裤管，果不其然，膝盖上贴了纱布，还能瞧见边缘露出来的红肿。江河抬头看灵书， 哎，你膝盖怎么还伤了？这个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为了救你差点连命都搭上了。 那些人呢？ 跟丢了。 不可能，他们四个杀手都是追踪高手，我又受了伤，单凭你一个不可能逃出去。 你昏迷之后我没有带你翻墙，而是往屋子里跑，从正门走出去之后正好有三条岔道，我呢做了点手脚，让他们以为我们从其中一条岔道离开，就三人分作三路追踪，但实际上当时我们就藏在屋子里，等他们走远我才带着你离开。 江河不置可否，也不知是相信了灵叔的话，还是为他的聪明机智而震撼。灵叔懒得管他在想什么。 就在你手术期间，我吃了两个苹果，一个肉夹馍，一碗豆浆，合计一毛五分钱，看在咱们生死与共的份上，零头我给你抹了。还有刚才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命丧街头了。你昏迷之后身上钱不够，我还给你垫了手续费呢，逃命之恩加上活命之恩。 等我伤好了就去取钱，亲自送到府上。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看啊，咱们呢也算是生死之交了，我问你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，你总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吧？ 江河没说话，林叔也不介意，继续问下去。 何佑安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 没有关系，我说过，我不认识他。 老江啊，你这样就不厚道了。我为了这个答案，辛辛苦苦带着你逃亡，差点两失两命，你却还这样不爽快。既然没关系，你为什么又会偷偷摸摸跟陈文栋在百乐门的阳台上私会？ 我没找他，是他来找我的。 他找你做什么呀？ 买命。 谁的？ 刚说出这句话，他就觉得不大妥当，立刻改口。 稍等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啊，我接受了何佑安的委托，帮他找出接连向他发出死亡威胁的幕后凶手。如果你的答案与此事无关，就无需回答我。 有关。 林叔微愣，还未来得及深思，就看见江河苍白的唇角勾起一丝笑，眼睛里竟似带上了幸灾乐祸的恶意。 他想买你的命。 林叔在调查何佑安背后的连环死亡威胁查到了陈文栋身上，而陈文栋也想要林叔的命。真巧， 我跟他素不相识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 我拿钱做事从来不问原因，他买付了钱我愿意就接。 老江，来，你看看我啊，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这天底下也难找出几个堪称人间极品，这死了可就没了。再说了，我今天才刚刚救了你一命，你不会如此恩将仇报吧？ 我可以先给你一大笔钱，还了你的救命之恩，再杀你不就恩怨两清了？ 见鬼的恩怨两清，你的命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吗？那你先把钱给我，我现在就逃命去，你就当今天没见过，咱们后会无期，就此别过。算了算了，我自认倒霉，本来想问你要几根大黄鱼的，现在看来你肯把手术费和吃饭钱还我就差不多了，算我吃亏点儿，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全部算十块银洋， 知道你上一口袋有钱，之前逃命时我品行高洁，没动一分一毫，现在既然你醒了，我当着你的面拿钱就不算偷了啊。 说罢他还真起身直接去掏江河挂在衣架上的大衣。 我没答应。 嗯？ 我没接下他的买卖。 林叔立刻把手缩回来，回到床边坐下，笑逐颜开，嘘寒问暖。 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伤口还疼不疼啊？我让医生进来再给你来几针止疼的。 哼， 你为什么不答应啊？他给你的钱太少了？ 何佑安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等会儿，你喝口水再说。生病了就要多喝滚水。别，你继续说。 江河一条胳膊受了枪伤，一条胳膊在打吊针，哪里还有第三只手接杯子？但林叔显然没有要喂他喝的意思，顺手又从旁边拿起了一颗苹果，咔嚓一大口。 何佑安曾经找过我，让我杀两个人。 他找你杀人？杀谁啊？ 萧俊和陈有华。 一个没听过，这俩人什么来历？ 一个是裁缝店的裁缝，家里三代裁缝，到他已经是第四代。裁缝店也开了几十年，名气不大，但周围街坊邻居都愿意找他做衣服。另一个是报社职员，负责报纸印刷的，四十来岁，子女早夭，有个续娶的妻室，老实本分，每天下班就按时回家，还有些拘内。 这样两个人应该跟何佑安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你确定是他让你杀的？ 杀人名单连同美金都放在一个文件袋里，是何佑安亲手交给我的。不过根据我的调查，人应该是沈十七想杀的。何佑安并不知道文件袋里装的是什么，只是按照沈十七的吩咐交给我。 那就是了，我就说他不像这样的人。那两人后来还活着吗？ 一个死了，一个活着。 你还有失手的时候。 陈有华在杀手派出去的当天就失踪了，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动，他连同他老婆一起不见了。 也就是说你任务失败了，那后来呢？ 过了一个月，我手下正好在杭州，看见陈有华在杭州一间书店出没。巧的是他前脚刚进去，后脚何佑安也去那间书店买书。 何佑安为何会出现在杭州？ 后来我查了一下，那几天何佑安正好回杭州去探亲，说是有个远房姨妈住在那里。 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的好奇心不比我小，肯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去追查何佑安到底是不是有那样一个姨妈了。 有，他那姨妈就住在西湖不远处，年纪颇大，行动不便。我让人去试探了一下，对方果真称呼何佑安为侄女，还能叫出他的小名。 那这么说，何佑安跟陈有华一起出现只是巧合？ 哼，无巧不成书，巧合的事情多了也会让人怀疑。所以我说何佑安这个女人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。 那她总不能一边让我帮忙一边派陈文栋来委托你杀我吧？我与她无冤无仇的，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呀？ 江河的出现的确给林叔提供了更多线索，但这些线索却使得事情的走向更加复杂。林叔简单梳理了一下，发现这件事情里何佑安的角色主要有两种可能性。一，沈十七让他将杀人名单交给江河，又或者陈文栋让江河来杀自己。所有的事情里何佑安都是完全不知情的，他仅仅是充当一个媒介，既不知道文件袋里装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陈文栋的意图。他最多只是将陈文栋和女佣钱氏的死联系起来，怀疑陈文栋杀害了钱氏。第二，何佑安不仅仅是知情者。如果是第二种可能，那何佑安为什么又要让林叔来调查这一切，主动暴露自己呢？如果陈文栋让江河去杀林叔也是出于他的授意，那么林叔死了究竟对何佑安有何好处？ 非但会主动暴露自己，还会多一个敌人。在死亡威胁案中，死者也好，伤者也罢，要么是何佑安自己，要么就是跟何佑安有切身利益纠葛的人。而林叔作为一个局外人，本该与这件事情毫无关系。何佑安如果故意将他牵扯进来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 你怎么看？ 他不由开口询问江河的意见。两人萍水相逢，在此之前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，但他们又刚刚经历过家人朋友都未必有机会一起经历的生死，彼此之间非敌非友，关系就维系在微妙的平衡之间。 那女人不简单。 那你为什么不接下陈文栋的买卖？ 因为何佑安不简单。 你就不能换一句吗？ 自从上次发现他跟陈友华前后脚出现在同一间书店之后，我就不与他再进行任何合作了，包括他身边的人。 那你有没有把撞见陈友华的事情告诉沈时期？ 沈时期从来就不与我进行直接接触，我与他素无瓜葛。 那程先生呢？关于跟何佑安今晚一起出席生辰宴的程先生，你知道多少？ 问他做什么？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很奇怪吗？ 我只觉得你多管闲事。 你看啊，一个寻常生意人根本不会动辄打打杀杀，当然沈时期也不是寻常生意人，他自以为有叔父的背景就可以横行无忌，就像他看我不顺眼一样，但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派人去暗杀两个小人物？一个裁缝，一个报社职员，就算真得罪过沈时期，他抬抬手就可以叫一群青帮喽啰把两人胖揍一顿，又或者再恶毒一点，把裁缝的手砍了，让报社开除职员，就能令他们走投无路了。但他这些都没有做，反而鬼鬼祟祟把他们的名字放在名单上，让何佑安交给你去暗杀，这合理吗？ 你想说明什么？ 一切不合理的地方一定会有个合理的原因，这就说明那两个人一定有不同寻常的地方，甚至可能不是裁缝或者报社职员。而沈时期想杀他们，也肯定不仅仅因为那些很表面的原因。这么说有点绕，你能听明白吗？ 不明白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